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，颠覆议会文化，提高议事质素，前无古人，睇怕都后无来者。玉敏议坛搞事录，经典重温。 嗱，你个 话俾香港，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，唔系掟你鸡蛋啊，就嚟掟你汽油弹啦！话俾你听，林郑月娥，唔好以为好得意啊！而家香港呢个困局， 自动议。如果各位， 出嚟搵人，出嚟啊！ 出嚟啊！ 出嚟！ 表决啦！ 出嚟！ 继续讲添啊！废柴， 我哋一模一样嘅， 讲嚟讲嚟，我又开会嘅时候， 玉敏议坛搞事录，经典重温，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，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。请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我是杜汶泽，你还不课金？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嗱，呢个北京外交部嘅发言人咧，赵立坚喺19号嗰个讲法咧，其实就即系只系宣示呢个立场啫，宣示反对呢个美国啊，即系。這個貝洛西去訪問台灣的個立場，但是去到21號汪文斌的說法就是升級的，他的說法就是說，如果美方一意孤行，中方必將採取有力措施予以堅決應對和反制，我們說得到就說到做到，就說得出就做得到的了，就這樣。這個就是什麼叫做有力措施予以堅決應退和反制呢，有些人就認為可能會有軍事行動。《華爾街日報》呢，我看《華爾街日報》呢，他好像即是認為這個美方是比較軟弱的，還有甚至乎即是認為這個是中國霸凌，即是對美國的霸凌。即係如果你今次屈服啊，即係貝洛西真係啊取消呢個8月訪台嘅話，咁你嗰啲盟國點樣睇美國咧？係咪？屌真係紙老虎嚟嘅喎，俾佢嚇空兩空就咬底，係咪？所以而家就真係進退兩難，我覺得你就算貝洛西都係㗎。而家喺而家咁嘅情況底下，特別即係唔係淨係中方嗰、那個即係表態，即係咁強硬。而是你美國的傳媒好像在那裡即是陪他害怕樣，最恐怖就是這樣，因為你美國始終是一個喂人家有新聞自由的嘛，你所以 你很簡單，你一個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，對一個極權國家，你大家如果用喂你那個基礎都不一樣的，那你那個交往就一定會出現很多問題的，是吧？所以如果你問我，你民主國家就不應該跟極權國家有外交關係，說句難聽一點，你要視他為敵，你要跟他關係正常化，你跟他有外交關係的時候呢，那你下下你就受制於他的大佬，是吧？即是等於現在發生這件這樣的事，喂人家去訪問而已大佬，是吧？那你就喊打喊殺，好，跟住你就開始腳軟，被人覺得你開始腳軟，是吧？當然這個腳軟要加個引號呢，就是說即是你令到中方覺得你開始即是軟化。咁有啲傳媒咧，即係美國啲傳媒，華爾街日報嗰啲評論就覺得，哇，咁樣唔掂喎，大佬，係咪？即係我哋用我哋通俗啲嘅講法，就係粗魯啲嘅講法，就係喂，俾人一空你就褪嘅喎，係咪？咁你話其他啲盟國點睇咧？咁所以嗱，你俄羅斯打烏克蘭係嘛？之前呢個拜登話唔出兵就俾人鬧到撲街啦。咁而家但係你睇到成個即係戰情都係膠着啦。俄羅斯一啲着數都冇，打呢場仗就露曬底，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。咁但係人哋會覺得你美國好軟弱啊嘛，當初係咪？咁但係實際上唔係喎，美國佢冇出兵啫，但係佢出錢喎，出武器喎，係嘛？咁所以而家情況就係頭先我有提到嘅，第一你係冇權去阻止，即係你拜登你冇權去阻止呢個貝洛西去訪問。貝洛西會唔會因為而家嘅情況變到咁詭異嘅時候佢褪態？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，係嘛？但是中國人就不是這樣看的，中國人就認為喂你總統不是最大的嗎？ 啊，你叫停佢咪得咯，咁樣係嘛？冇影響呢個美中關係，你可以叫停佢嘅咁啊，梗係唔得啦，大佬係嘛？即係佩洛西，雖然佩洛西出嚟個排名，即係個權力接班係順位排第三，總統副總統就佢啦。OK， 如果總統瓜老襯，副總統又有事，咁就係佢做總統嘅，唔使選嘅。OK， 係嘛？咁一個即係政治地位咁重要嘅一個政治人物係嘛？咁佢而且仲有美國，大家要搞清楚，佢三權分立嘅人哋，佢係一權係嗰個立法權，總統嗰個係行政權。如果你行政就不得干預立法，立法又唔可以干預行政咁啊。咁但係你中國人係唔明呢樣嘢，你中國人就習近平最大 ，OK？ 習近平話你乜，即係話你叫你停就停。叫你行就行，企就企，佢最大嘅 ，OK。所以你睇唔到而家香港嗰班咁嘅柴仔，系嘛？而家开口埋口都要讲习主席讲乜嘅，而家大佬而家变成咁嘅，香港而家变成咁嘅，包括啲大学校长都系嘅，系咪死得啊？你话俾我听，系咪？你过去廿几年都唔系咁噶嘛，香港系嘛？咁你回归咗廿几年啦，主权移交咗廿几年啦，之前系咪咁啊？之前嗰二十年都唔系咁噶，系嘛？香港发现重大嘅变化。變成即係淪落到而家變成一國一制咧，就係由習近平開始噶嘛，係咪？當然，林鄭月娥嗰個反送中運動就係一個即係、就是、一個即係催化劑，係咪？佢2012年上台之後就已經開始全面要去操控香港噶啦，係咪？所以先至有個一國兩制白皮書出現之後，跟住就有呢個所謂中央全面管治權，要凌駕呢個特區嘅高度自治權。嗰陣時都仲係齋噏，係慢慢做。好啦，有一個反送中運動之後，佢就整咗個國安法出嚟，就實牙實齒就消滅香港啦，係咪？咁呢啲亦都係呢啲咁嘅做法，亦都影響到即係西方社會去即係睇點樣睇中國啊嘛，係咪？可以講話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統治嘅中國。美國喂係民主國家嘅即係大哥老大，即係龍頭。屌你講句難聽啲，咁佢喂唔通同佢糖黐豆啊？係咪啊？咁當然有啲人認為，好似貝洛西呢啲咁嘅即係訪台訪問台灣呢啲咁嘅做法，你就擺明係挑釁中國嘅。OK 係嘛？咁所以佢一定要反制。咁但係老實講啦，佢都係紙老虎嘅。如果你問我，我就真係唔撚信，係咪啊？如果佢訪問你有軍事行動，我就真係唔信。如果你問我，但係咧，而家美國軍方咧就話會有危險 ，OK 係咪啊？佢哋嘅研判就係咁樣。所以大家有冇留意到？喂，當初傳出話呢、這個呢一位議長會訪問台灣嘅時候，台灣朝野都好高興，包括國民黨都唔敢話喂，即係。佢唔好嚟啊！佢嚟就屌你，台海會有危機啊！都唔敢講呢啲嘢，講呢啲嘢就可以係咁早唞噶啦，係咪？你好似呢個台北市市長候選人，國民黨個候選人係嘛？呢、這個蔣萬安都認為北京嘅嗰個反應咧係過於激烈，係嘛？都會咁樣講啦，係咪先？但係你睇到呢兩人係嘛？即係美方開始俾人覺得有少少腳軟嘅時候，台灣。包括蔡英文啊，民進黨嘅高層，冇人就呢件事係咪？即係去發表一啲被認為可能會刺激呢一個中共嘅嗰啲言論，係咪都咬底？所以我成日講呢個美中角力係咪？台灣咧就係你話佢係一個受害者又得，你話佢受惠又得，因為美中呢一種咁嘅政治角力咧係咪？或者美中的關係惡化，或者仲冇得重整咧，係對台灣有着數嘅，係嘛？至少拜登都幾次即係脱稿演出，承諾啊，即係會保衞台灣嘅安全，係嘛？甚至乎即係喺美國國會亦都立咗啲法，啲友台政策啊，即係同台灣友好嘅政策，都出現好多，係嘛？咁呢個話美中關係惡化。佢對台灣有利，係咪？咁調翻轉嚟講，如果佢關係即係重整嘅話，咁你咪撲街咯，係咪？亦都有一種可能性就話，而家佢即係喂劍拔弩張嘅時候，咁你台海危機咪又係一樣會升温，係咪？ 所以呢個叫苦養由人，咁啊，唔道理嘅，根本就係弱國就無外交，咁啊。而家就喺呢個美中呢個政治角力個夾縫之中，咁你如何自處咧？台灣呢個有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咁啊。嗱，而家臨近呢個九合一選舉，而家已經係七月啦，十一月就要選。而家就大家如果留意台灣嘅新聞，如火如荼，係嘛？每日都喺度搞呢個即係 negative campaign，OK？、Okay? 每日都喺度抹黑，屌就係護軍，係嘛？最近呢一個桃園市嘅市長，民進黨嘅市長候選人林志堅，呢、這個即係抄襲論文，兩篇碩士論文都係抄襲嘅。一個是中華大學的，一個是台大國法所，這個才拿命。國法所的教授指導教授就是現在國安局的局長陳明通，陸委會的前主委陳明通教授，我跟他很熟的。國法會之前很多年前有個研討會我都去過的，跟他同台，是嗎？那這個是醜聞的，那現在就在那裡撐，是嗎？那天天就新鮮的，很多東西看的，我告訴你。但是呢，喂，呢、這、一個佩洛西訪台，然後俾中共恐，即係要即係恐嚇會有軍事行動，台灣粒聲都冇出。應該民進黨過去嘅做法就係呢個係選舉最好嘅籌碼嚟㗎，係嘛？係咪大張旗鼓？唔敢講，唔敢講。理由好簡單嘅啫。喂，美方未正式表態，你唔好亂嚟啊，係嘛？係嘛？係嘛？呢咪又係所以咪就係弱國無外交就咁解啊嘛？夾縫中生存，而家係。嗱，呢個咧當然而家唔係一個極大嘅危機，但係從呢、這、一個即係呢一件事，你咪睇到，你如果冇辦法獨立自主，係嘛？咁你真係好危險嘅，老實講，係嘛？佢而家打起上嚟，你又死，係嘛？佢唔打佢 friend， 你又死，係嘛？咁當然啦，而家呢個會唔會即時構成呢個台海嘅軍事危機咧？咁樣？咁啊，好多人就會吹，又會有啦，各大家唔同嘅立場啦。我就比較客觀啲嘅，係咪？我哋係睇個客觀嘅事實，就係大家而家都係喺度攞嚟講口水戰，係咪？都係對，即係呢幾方面都係一個考驗嚟嘅，係咪？你而家佩洛西八月嚟唔嚟到啊？係咪？咁就算佢要褪，佢都要有一個好好嘅説辭。譬如話，喂，我從來都未出嗰個 schedule， 係你啲人喺度報道話八月，我要行出嚟話我八月去台灣咩？係嘛？個團員名單都未有，係嘛？佢自己，喂，你睇佢喺例行記者會裏邊，係嘛？即係講到美國總統拜登話軍方啊，即係唔同意咁，即係唔同意，即唔建議咁樣做，係嘛？咁佢話我都冇聽到總統同我講，係嘛？咁所以呢個大家都喺度模糊啊嘛，咁佢好簡單啫嘛，到時佢可以咁樣解，我而家都未完，即係未決定啊，係嘛？咁你啲人喺度炒熱佢啫嘛，係咪？你揾個下台階係嘛？咁但係你共產黨亦都係有個問題就係，乒呤乓啷係咁表態，人哋都未喐係嘛？咁你嘅可能就話，喂，敵未動就我先動，我先發制人係嘛？咁但係你就會令到美國朝野好反感係嘛？呢個必然嘅。你蓬佩奧想去選總統噶嘛？咁佢而家梗係啦，佢在野，佢係嘛？佢梗係講乜都得啦，係咪？靚時我同你一齊去，唔使驚，驚啊兩份咁樣啦，已經係嘛？咁當然呢個靚時就唔會對佢有回應嘅，係嘛？因為事實上而家係好敏感，亦都非常之詭異，係嘛？咁但係台灣而家可以點咧？點啊？苦養由人，係咪？完全一啲辦法都冇。係嘛？即係完全係被動嘅，係嘛？所以你睇佢選舉呢啲最好嘅題材㗎啦，係嘛？啊！你喺中國霸凌美國，美國要對我哋好啲，係嘛？即係呢個議長嚟訪問，佢都要阻撓，係嘛？咁啊，即係所以我哋一定要抗中保台，係嘛？就投票俾民進黨啊，消滅呢個國民黨。咁啊，如果按照以前嘅做法，梗係講呢啲嘢啊嘛，粒聲都唔出啊！咁你就可以見到。呢件事幾咁詭異，好休息一陣。